Rick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络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ick 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ick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8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 好啦，咁翻嚟第三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電影俠咧，終於加入戰團啦。咁啊，一間咧我會放翻去食放飯啊，真係要即係趕過嚟嘅時候。不過咧，第呢一節咧，絕對係嗱，上一節我係講王晶講到興高采烈啦。咁其實有一個消息啦，我自己覺得比較傷感嘅，都想真係講少少就係咧。咁啊，據王晶喺個微博嘅透露咧，就明年開始咧唔再拍純港片嘅。咁即係話咧，天師即係你講十月嘅啱啱上嘅《唐伯虎衝上雲霄》同《天師鬥殭屍》之後咧，仲有一套咧就係呢個叫《金鴨》，咁樣剩低咧就已經係跟住落嚟咧，王晶啲片咧主要都係拍合拍。咁我自己覺得有啲可惜嘅，因為其實王晶咧喺九十年代咧，即係千禧年之初電影低潮嘅時候咧，其實佢對於個香港影壇都貢獻好多，即係起碼有一個好多嘅 production 喺度。咁冇嘅時候，即係啱啱好彩就係依家香港電影都叫有翻少少起色喺度，但我自己覺得有啲可惜咯。 咁其實講真啦，咁其實佢唔拍港片，即係佢會講出口啫。咁有啲人係唔講出口就長時間都唔拍港片噶啦，嗰、那個人兄咪徐克咯，陳可辛嗰啲都已經接近到去到呢個邊緣噶啦，真係。 的確係嘅。嗱，不過咁樣講，嗱，講開王 announce 通知你一聲算係咁嘅係咯。 系，不过你见到啲即系咁，但系咁睇下啲口味点样咧。不过去拍啲港片成绩咧，咁啊上一回讲呢个《唐伯虎冲上云霄》仲笑得出啦。咁啊跟住呢一套电影咧，我都相信咧，其实咧电影侠肯入场咧，都需要一啲勇气嘅。呢个电影咧睇见都已经望见个质地，都已经感觉系一套烂味好浓郁嘅电影，《天师斗殭尸》，元彪、吴允龙、郑中基、胡言加埋蒋露霞。睇落去呢個組合已經係岩岩沉沉三尖八角，點解電影俠會有興趣去到捱呢套咁嘅極品？ 其實講真啦，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咁嘅一個 preview， 好似係 Ryan 攞都飛唔使錢啊嘛，係咁啊。第二樣嘢係係啦，咁第二樣嘢其實就算係你要俾錢，咁理論上你都要 compare 下，咁呢一個麥浚龍嘅殭屍或者以前嘅殭屍同埋呢一套天師鬥殭屍有咩唔同先得㗎？即係但係今次咧，即係嚟殭屍咧，可能都好啲啊。 唔係，我覺得可能殭屍新戰士都好啲喎，呢套即係羅守耀嘅名作。 係啊，咁啊，係咯，即係。唔係，即係我覺得講又唔講咁死，即係所以啲人哋唔講啫。咁但係呢一套戲的而且確我得意嘅地方，佢嘅劇情係好王晶，但拍起上嚟又唔係好王晶喎，我覺得。 嗱咁啊，呢套片嘅導演咧叫陳宇恆，咁啊 Daniel 啦 ，Daniel 都拍過幾套片，但係好似咧 Daniel 嘅電影執導嘅經驗咧都係相當賴嘢嘅，即係比較好嗰套咧就係做執行導演嘅《爛賭爛滾夫鬥爛滾妻》，咁啊之前咧拍過一套咧換咗幾廿個導演嘅叫《第六屆》啦，咁跟住一套咧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咧就係、是、咧陳偉霆咧立到個頭唔知咩樣嘅雜跡啦。咁然後咧跟住咧就會有呢一套咧亦都好經典嘅《古惑仔江門新秩序》啦。咁啊，都即係拍到啲古惑仔成堆鴨咁樣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呢一套《天師鬥殭屍》啦。咁啊，盛傳呢套片咧喺片場嗰度咧係飛紙仔嘅。 咁啊，呢個係咪飛紙仔就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咧，套片咧其實就用咗好多以往嘅電影入邊都用過嘅一啲橋段嘅。咁你譬如話，你成套電影入邊咁，你不過講真啦，其實自從林正英之後咧，你真係要揾啲人做呢一啲嘅師傅咧，咁元彪咧其實真係唔係一個十分之恰當嘅人選嚟㗎。 嗱，之前試過揾個黃秋生做過噶，咁嗰時咧嗰套電影叫《猛鬼食人胎》，咁都係黃晶旗下啲公司就揾梁雲發咧做導演嘅，咁啊套片都相當之肉酸嘅，我見到阿小兵已經惡咗言，應該聽都未聽過呢類咁嘅片啦，咁啊。 事後其實都比較難找人做呢個導師嘅。咁今次咧，其實做導師除咗元彪之外咧，仲有一個更加唔恰當嘅人選，就係、是、咧就係、是、元彪個阿爸嘅角色啦，即係講緊 N 世前咧，就揾咗呢個姜浩文去飾演啊，黑古勒特啊。 咁但係其實講真啦，姜浩文如果你調轉啦，你去翻以前嗰、那個成日俾僵尸咬嗰個大帥，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係啦。即係劉蘭光啊，係啊，劉蘭光咧其實都做過幾集呢、這、一個，即係都做過幾次呢個導師類型嘅角色㗎。咁雖然佢一般都係做大帥俾人咬嗰只啦，咁但係你調轉啦，咁其實如果你 compare 翻呢一個殭屍嗰套片嘅選角，咁同埋呢一套片嘅選角咧，咁當然就冇辦法比嘅，因為你始終就算元彪以前都做過啲可能墨中小子啊或者呢啲騷擾啊之類啲嘢，但係你始終同呢一個陳友走出嚟嘅嗰個狀況咧。系差好远下嘅。 嗱咁样讲咧，呢套片咧声称自己咧希望咧就系咧将呢个东西方嘅僵尸、丧尸同埋鬼魂嘅题材咧就 crossover。咁的确呢套片咧就乱七八糟嘅，咁先有呢个咧天，即系呢个咧天师就由呢、這个即系蒋天，即系蒋天京咁就由呢、這个元彪饰演啦。咁然后跟住咧就会下边咧就两个咧就系古惑仔，古惑仔角色分别咧就有呢个乌蝇就系郑中基饰演啦，另外有呢个造型非常之肉酸嘅奶油猪，咁啊奶油猪嘅造型咧就类似翠。话茶餐厅嗰个奶油猪个男，嗰、那个男人嗰个好核突爆炸头嘅造型就吴允龙去饰演。咁跟住 呢套电影入边，我哋有冇留意到有冇呢个翠华赞做嘅咧？系 没有噶。咁另外咧，咁当然啦，如果有个热浪球外战嚟嘅啦，嗰套叫做咁讲开啦。咁跟住咧就话原来咧讲到乌蝇遇到个鬼魂，鬼魂叫做明天就胡言饰演啦。咁基本上咧就一如其他电影一样咧，胡言嘅角色咧只系一个花瓶嘅啫。咁另外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天师入边有个徒弟。徒弟咧就系、是、由呢个叫灵心啊，灵心咧就系、是、呢个咧僵尸新战士嘅长老霞饰演。咁啊，今次唔使做僵尸，不过继续咁打，而且咧全程黑口黑面嘅程度咧，比僵尸新战士系更甚嘅。 咁其实夺帅入边，我记得应该都系咁嘅样噶，咁仲要哑埋添。咁今次已经有声可以出，已经算唔错啦。 系，咁啊都好恐怖嘅一件事噶。咁啊，其实咧。可以咁講啦，然後咧跟住就講到咧，其實就係、是、個古仔就講到就話，即係個叫做九陰聚財月啦，就話三十年要搬一搬啦。咁啊上次搬嘅時候就姜浩文飾演呢個天師嘅爸爸，咁啊出咗事咧，俾僵尸咬啦。咁啊結果阿袁冰死都唔肯搬啦。咁跟住咧其實就換到呢個二世祖，二世嘅角色就用一間叫 AKTV 嘅電視台。咁但係個 case 咧就永遠都著唔到燈嘅，咁變成咩 TV 啊？大家自己諗到啦。 咁一間電視台食兩間啦，咁其實講翻個劇情啦，咁一般嚟講屍變咧呢樣嘢咧都係大家好中意用嘅一個題材嚟嘅，但係你問題咧，你用七星釘咧，我真係第一次見到咧會喺呢一個個殭屍嘅面口嗰個位置釘落去嘅，呢、這個完全係唔 make sense 嘅。正常一個棺材咧係左右兩邊你先至可以連埋嘅角噶嘛，咁你釘中間，請問你係點樣可以釘死翻個棺材咧？你個釘又唔夠長，係咪先？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你調轉啦，咁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中間玩咗一啲再搞笑啲嘅嘢，就係、是、你話呢個童子血，話或者呢個童子尿係咪呢個有驅鬼辟邪嘅作用？跟住於是個姜浩文呢個臨死遺言咧，就竟然係啊好開心個仔，原來就唔係青頭仔啦。 系啦，咁啊，結果後嚟咧都揾咗個 track 出嚟噶，咁啊，但係咧亦都好好笑，就話電視台啊拍緊啲喪屍同殭屍嘅一啲嘅電視劇，咁啊搞到咧電視台有一大堆嘅殭屍啊死屍，咁其實呢一類即係以一個廠做題材嘅過去黃精都玩過唔少噶啦，大家可以參考翻咧就2000年嗰時扮特警新人類嘅呢個生化特警之喪屍任務啊，咁嗰時都曾經咧出現過類似咁嘅場面嘅，咁但係今次咧當然就更加雞一啲啦，啲特技又雞一啲啦，咁。然後跟住你去到咧電視台，跟住搞咗一大輪都唔知搞緊啲乜。嗱呢套片有好多個 moment 咧，好多情景咧都係唔知做乜嘢噶。例如係會出現呢個羅子喬飾演嘅波拿嘅一啲所謂出肉嘅鏡頭啊。 咁呢一個其實以往嚟講都係呢一個浸呢一個糯米水啦，咁就呢、這、一個即係自古以嚟都有啦。但係浸得似佢咁疏乎咧，都係好少有嘅係啦。即係一般嚟講都係俾人哋夾一撳落去，跟住會撕變嘅嘛，又會咁啊係啦。咁啊，你扣除呢個位置啊，最 make sense 嘅嘢咧係點樣呢、這、一個從呢一個中國殭屍變西方殭屍咧？即係其實咧就從呢、這、一個佢嘅太即係關草耀飾演嘅呢個角色嘅太公咧。咁咧就刮親呢一個關草耀之後咧，咁關草耀可能係受西方教育噶啦，所以就自動就將呢個僵尸病毒咧就呢個西化咗嘅。 因為呢兩隻完全係呢個極度係唔 make sense 嘅嘢。第一樣嘢，殭屍咧係唔吸血嘅，殭屍係咬人嘅啫。跟住第二樣嘢，殭屍係吸呢個陽氣啦。咁但係佢用咗呢個設定，但係唔知點解咧，去到關草要身上咧，好似 mutant 咗，跟住成件事咧就變咗佢都變咗吸血鬼。咁啊，佢要咬呢個頸部咧，就要吸血佢先可以生存嘅啦。 因為阿關彩要著呢個青裝唔靚啊嘛，咁同埋個造型比較啱做呢個吸血鬼啊嘛，咁啊關彩要嘅表現咧做吸血鬼，我自己覺得係正正常常啦。關彩要其實近幾年啲角色咧，其實個改動都唔係好大，我自己覺得都算係盡力嘅。因為其實呢套片咧，成套片咧，其實主要嘅主角咧都放咗喺吳運龍同埋呢個鄭中基身上，但係鄭中基喺套片嘅表現都可以咁樣講啦。嗱，呢一個月嚟嘅咧，鄭中基會有三套片嘅演出啊，分別有呢個第七方言啦、奇緣灰姑娘同埋呢套殭屍鬥。天使斗僵尸咁啊！呢个第七方言啊，小兵应该睇咗，应该非常之痛苦嘅经历之后咧，呢套片咧，呢、这个郑中基 hea 嘅程度亦都不遑多让，都可以话即系大家咧，即系如果话要睇郑中基嘅咧，还是真系去到买翻只碟睇《心想事成》就可以噶啦。 OK， 咁但系个重点咧，在于咁成套电影咧，你去到呢个位置咧。扣除咗啲唔 make sense 嘅嘢啦，咁佢其實都好嘗試將啲以往啲殭屍嘅片段擺落去嘅。咁譬如話點解有呢個暫時停止呼吸呢？因為其實殭屍叔叔呢嗰陣時係台灣上演嘅名呢，其實叫暫時停止呼吸嘅。咁呢個連續出咗幾集啦，咁就算殭屍嗰套嘢都要用返呢一個做呢一個推廣喺台灣嘅時候。咁但係佢嘅譬如話佢擺咗幾套其他嘅呢啲電影落去啦，譬如話似陳友鬥呢一個五馬嗰套嘅呢一個應該係殭屍啊，唔係頭先講咗上一套應該係殭屍先生呢邊殭屍叔叔咧，其實咧就包括咗請呢個陰屍咧上身咧，跟住你就可以衝大咗大頭鬼咁啦。跟住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呢個陳友咧就唔少都踩足甩釘咧，跟住我係泄氣㗎。咁但係去到呢套電影入邊咧，佢就借用咗呢一個佢大佬。嘅老婆好容易鬼上身嗰隻，跟住就係一個千，即係依家總共得十秒鐘左右咧，就將佢崩大咗變呢個米芝蓮之後咧，打完咧就拜拜啦，係啦，完全冇解釋到嘅。 唔係最主要係吸呢個長路霞咧黑口黑面之外咧，比較多啲打嘅角色啦，伍運龍都應該要打一打啦，因為其實嗱成套片入邊咧，我覺得黃晶近年咧好想捧紅啊伍運龍。但是呢唔知點解伍運龍每一套片嘅表現呢其實就因為實在俾嘅角色太多，而且俾咗好多呢唔啱伍運龍去演嘅文戲，結果呢就演出嚟呢就相當之肉酸。因為其實你睇佢之前例如係絕色武器入面呢，其實佢嘅演出係 ok 嘅，咁但係呢你去到即係之前嘅惡鬥，即係成個扮李小龍嘅造型已經好嘔心㗎啦。今次演一個呢其實頭髮已經呢成個爆炸頭嘅奶油豬呢係完全即係演文戲呢係完全係唔知佢係演緊啲乜嘢。 咁即係會唔會等到呢個伍運龍去到獅城嘅時候會好返啲呢？ 因為獅城呢其實伍運龍都係齋打㗎啫，咁可能會好啲，但係亦都反映到伍運龍其實呢套片入面去做動作設計，其實呢做呢個角色呢就真係唔好太貪心，一個人要兼呢其實動作設計入面呢現場要處理好多嘢，仲要自己演埋一份呢，咁亦都可以話演到咁嘅水準呢，即係只會呢 越演越沉㗎啫。 係啦，咁呢個調轉啦，演埋呢一個反派嘅呢一個即係呢個法科專家啦，咁呢一個反派嘅呢一位仁兄呢，身上啲道具呢同埋屋企嘅擺設呢，其實都係呢一個好證明呢佢哋係冇仔細研究過個法科先生係點樣嘅，因為佢身上嗰面呢個法牌呢，如果有少少嘅朋友認識嘅話呢，其實係完全係唔關事嘅，嗰個做生意人先戴嗰塊，所以從頭到尾其實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嘅。跟住佢所謂嘅明天嘅骨灰啦，咁理論上呢真係得咁細一包咁正常燒出嚟都唔止咁細一包啦，呢、這個萎縮嘅狀況都相當之嚴重啊。同埋如果要鎖靈嘅話， 我相信有個原因嘅就係呢，因為啲骨灰呢就咁擺落個袋嗰度呢，應該不停咁出現滲漏嘅狀況呢，咁有機會呢越滲越少。 其實黃俊棠呢我覺得係成套戲呢表現最好的一個，因為佢表現到嗰種鹹濕呢係完全係比其他人呢係倒肉好多嘅，即係我係欣賞佢成套戲做得最好係佢啦。咁當然啦，即係我都想講少少就係、是，如果殭屍啊，麥浚龍嘅殭屍係對殭屍系列嘅一個致敬嘅話咧，呢一套《天師鬥殭屍》咧係對殭屍系列嘅戲咧係一個諷刺，即係一個我唔知係一個定係倒米咧，我唔知啊。 其實是很肉酸的一樣嘢，我覺得一樣嘢咁，其實咧，你講話爛的程度咧，其實羅守耀的呢個殭屍親事成更加爛，即係夠，即係佢可以出到呢個用兔仔毛公仔嚟到吸血的場面啦。但我覺得嗰個都仲有啲趣味，但呢套片真的是即係散收收一岩一忽咧，其實都令觀眾都幾難受。 咁最主要其實你原本預咗搞笑嘅角色咧，咁搞唔起啦，唔應該搞笑嘅角色咧，你睇落去又好可笑啦。咁食套戲就變到係咁樣嘅狀況嘅。咁好彩咧，都改咗個名叫天師鬥殭屍啦。因為最早拍緊嘅時候，呢度件事叫殭屍 TV 噶嘛係。 係啊，咁嗰時即係呢個咧，就兩間電視台炒埋一碟叫 AKTV 啦。咁究竟咩 AKTV 代表咩嘢就唔係好知啦。咁但係你去見到即係其實入面咧有啲想鹹鹹地嘅情節又唔係好鹹啦。咁加上啲女角又真係唔係好盡力，咁啊其實成套片都睇得都相當泄氣。 係啦，咁啊亦都好奇怪啊，即係就。這個故仔中間所發生的事呢，我們有時都不禁問一下，究竟王晶裡面是不是都玩著這個日本一套很出名的遊戲節目叫矛盾大作戰，即是一些他所表達的一些東西，最近所表達的東西跟戲裡面所表達出來的東西好像剛相反的樣，這是搞笑。當然啦，這套戲我想連笑都有笑的，我見但是看完之後都是依然很想割凳的，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兩位有沒有割到凳、我想他們未必會的，我給錢看的，所以我很想割凳、大佬。 我都有給錢看的，跟住去到戲院反應呢，旺角區的反應是相當之熱烈的，就是呢這個 DIU 的聲音呢是相當之強勁的。 OK， 那所以這套電影呢，大家可以即考慮一下啦。咁但係講真啦，咁其實原標呢到依家呢個 moment 呢要寫新演呢一類型嘅電影呢，其實都唔少有少少悲涼嘅人。 不過我自己覺得呢，期待緊呢嚟緊呢鄭中基嘅下限第七方言啦、咁我哋不如睇一睇先，返嚟介紹返兩套呢比較好啲嘅片俾大家。 This place is nice. I really like the music that they play. Bob Ellis on the drums. I'm part of Schaefer's top jazz orchestra. It's the best music school in the country. The key is to just relax. Don't worry about the numbers.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 other guys are thinking. You're here for a reason. Have fun. 5, 6, and. I want to be great. And you're not. We got Buddy Rich here. A little trouble there. You're rushing. Here we go. 5, 6, and. 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 I don't know. If you deliberately sabotage my band, I will gut you like a pig. Oh, my dear God. Are you one of those single-tier people? You are a worthless pansy ass who is now weeping and slobbering all over my drum set like a 9-year-old girl. So how's it going with the studio band? Good. Yeah, I think he likes me more now. I push people beyond what's expected of them. I believe that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I want to be one of the greats. And because I'm doing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p more of my time. And this is why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together. I would never let him put my son through hell. Why would you let him get away with what he did to you? There are no two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more harmful than good job. 第四節的時間啦，咁我哋不如揾阿楊秀成出嚟講一講佢書名啊。 咁你使唔使揾埋容祖兒出嚟啊？咁其實咧呢套電影咧就同佢冇關嘅，雖然個片名咧就同本書嘅書名一樣。咁呢個名叫爭氣。咁其實英文片名我自己覺得咧比較有趣，亦都比較貼題，就係、是、My Voice My Life。咁其實咧呢、這個咧係一個即係先要介紹下導演。導演咧就係楊子葉啊，好多人都唔識讀個葉字啊，即係其實同劉葉個葉字係一樣嘅。咁啊，呢個導演咧係一個紀錄片嘅導演嚟嘅。咁之前嘅《泳州的孩子》咧，咁喺奧斯卡咧都攞過獎嘅。咁今次咧，其實咧都話咧特別就花8個月時間咧翻嚟香港啦，咁啊去到咧就係執導呢一套叫《爭氣》嘅紀錄片。咁其實《爭氣》嘅紀錄片咧，主要嘅題材係講一班簡簡單單咁講個故仔，就係、是、有一個音樂劇。咁、那個音樂劇嘅製作咧，咁其實咧佢就唔係話就係一個音樂劇咁簡單，佢就係一個咧音樂嘅訓練加埋品德嘅訓練。咁啊揀咗就4間 背景都唔同，咁但係呢其實呢四間學校都可能會俾好多人標籤咗喺某啲部分嘅學校，咁亦都可以見到喺個即係大概即係接近即係九十零分鐘嘅過程入面呢，我哋見到呢八個月佢哋嗰個即係去到個訓練過程入面點樣改變到呢一班即係少年嗰、那個即係個心態，或者佢哋對於即係一啲即係一啲自己過去即係認知呀、啊、或者 家庭關係又好啊，學校關係又好，有咩改變。 咁啊、主要係講呢四間，因為我記得最尾去講係有五間，但嗰另一間因為相對比較唔可以用正常，即相對比較大家啲學生都會比較積極啊，或者都可能問題冇咁多問題咁樣嘅，所以就冇乜點提嗰間學校嘅學生。但相反其他嗰啲呢就講得比較多啲，或者咁講啦，呢一套戲有時我哋係我諗好多人，我唔知係好多人佢哋成長嘅環境又好啦，讀書嘅環境都好啦，都未必係有接觸過原來其實有好多唔同人有唔同嘅背景，有遇到唔同嘅問題，尤其是呢個學生。咁問題係有時我哋而家諗下，點解而家我哋周遭有啲人佢哋嘅表現或者佢哋嘅性格或者佢哋所諗啊所表現出嚟嘅行為有咁唔一樣嘅呢，可能都萌芽於呢、這個中學或者小學時期嘅一啲事情。咁呢一套嘢正正上就係有陣時我哋啊俾我哋睇到原來好多人有唔同喺參加呢個音樂劇之前都有唔同嘅問題，亦都係一啲如果冇人理佢冇人去俾個機會佢去發揮自己或者去俾佢一個認同感啊，佢可能佢之後嘅發展可能都會 keep 住呢一個方向，甚至去一更差嘅環境。咁所以而家我哋就睇到啊，呢一個音樂劇其實就俾到一個機會佢哋可以去發揮自己啦，亦都可以佢哋從一啲喺藉住攞啲認同感，令到佢哋行翻一條我哋普遍認為一個比較啱嘅路向咯。 或者咁樣講咧，其實幾間學校咧嗰背景都唔同嘅。咁其中一間咧都可以話相對嚟講，即係話如果你話喺香港一般用呢個 banding 嘅制度啦，咁都算係一個比較弱勢嘅學校啦。咁好多學生咧都可能會行為上邊咧，可能佢哋即係唔係太識用一個合適嘅方法去表達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類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一啲咧本身就係身體會有一啲殘缺嘅學生，咁可能佢係喺視力方面係即係可能係比較即係可能會有視障嘅學生。咁其實呢一段咧，咁其實咧視障會對於好多人會對於部分嘅即係學生嚟講咧，或者係會喺個接觸嘅時候會比較缺乏一啲嘅自信。咁其實個過程入邊咧，就係令佢就揾翻自我嘅一個過程入邊。咁我亦都見到咁過程入邊咧，亦都係我自己會見到其實就係個過程入邊咧，佢唔係話喺度美化緊成個過程。因為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其中咧入邊咧，亦都見到係有啲導師其實佢有泄氣嘅時候嚟嘅。咁其實呢個唔係話一個完全100%正面描寫，反而係用返一個紀錄片本身應該有嘅，就係、是、一種實話實說嘅方法。 係呢個呢方面我認同嘅，即係以一個實紀錄片或者一個真實一個實質嘅片啦。咁我哋對上一套記得嘅就係呢個 KJ 啦，好似係音樂人生啦，就係、是、張京偉拍嘅套戲啦。咁亦都攞過獎啦，喺呢個香港嗰邊呢一套會唔會我將係其次，但係呢一個我哋嘅真實感咧係幾強下嘅。咁當然有啲位你覺得佢都真係有幾專登去拍嘅。咁有啲其實你都睇到佢係有少少偷拍 feel 嘅，佢有少少偷拍嘅，因為我諗你直接望你直接影咧，佢唔會發現啲咁嘅事情嘅嚇。咁同埋我諗學你話齋咧，佢唔係淨係一面倒剪，我哋淨係想睇到嗰一面咯。有啲我哋覺得唔係一面倒嘅嘢咧，我哋都係睇到嘅。咁亦都變咗成件事係完整咗啦，同埋嗰個人性咧，我哋係說服力係強大咗好多嘅。咁呢套戲當然佢中間有啲間場啊，譬如影下啲落雨啊，影下啲陽光啊、樹啊，一啲可能啲車好快咁即定鏡，跟住就好嗰啲車來陽往啊咁嗰啲。嗰啲咁嘅鏡頭咧，去過一過場，咁令到成件事就唔會太過淨係一個影實際嘅嘢。佢中間啲間場係令我哋覺即都會有佢嘅代表喺度嘅。 即係佢譬如一啲落雨，人生有起有跌，或者有晴有暗，或者時間都會過去嘅咁樣嘅，佢代表啲時間過去。咁我覺得係成個感覺係自然咯。咁同埋亦都喺嗰、那個嗱，因為其實要知道呢幾間學校大部分都有宗教背景嘅，咁佢亦都冇太多渲染呢一個宗教呢方面嘅事情，因為我哋睇到佢即係變咗好實在，係真係一心一意為咗一啲學生啊，俾個機會佢哋啊，去甚至乎呢套戲呢、這個音樂劇本身都係一個好激勵嘅一個音樂劇嚟嘅。咁當然啦，中間特別我哋而家比較會印象深刻嘅，因為我裏面見到有雨傘啦嘅一幕啦，亦都見到裏面有唱呢、這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啦咁樣。咁特別我又諗到啊，喺呢個時候我哋又喺度諗緊，我哋其實我哋知唔知而家嘅學生在學嘅同學，佢哋諗緊啲乜嘢？佢哋睇到個世界係乜嘢呢？我相信除咗啲學呢、這個學生可能會鍾意睇呢套戲之外，我哋呢一啲年紀，甚至乎我哋離開學校都唔算太耐嘅人，甚至乎一啲已經離開咗學校好耐，甚至乎 連工作崗位都將近要離開嘅人，我覺得好好咁去睇一睇呢套戲，可以知道多少少人哋世界嘅嘢囉。我亦都好鼓勵啲父母帶啲小朋友入去睇呢套戲，令佢哋明白有陣時有啲嘢係幸福唔係必然，有啲人佢睇唔到嘢，心光盲人嘅嗰個學校咯。佢哋又係是其中一個本來睇到變睇唔到嘢嗰位同學，佢所講嘅一番説話係幾感動嘅，即係佢係幾去到一個自強嘅地步，就係話我都睇唔到嘢，你哋唔好為我，即係屋企人唔好為佢而傷心，佢自己搞得掂，佢適應。即係相比好多而家嘅學生出嚟，可能自暴自棄啊，遇到挫折就好快放棄啊，咁呢啲我覺得係好有激勵嘅作用咯。即係呢啲片係適合好多人睇嘅，所以我係極之推介俾好多唔同界別嘅人睇咯。 片尾嘅高潮位置咧，就係演出完個音樂劇之後咧，咁啊一班演出嘅學生，咁啊去到講翻自己即係個感想，同埋即係自己嘅感言咧，我覺得嗰段咧係相當之感動嘅。咁亦都即係見到呢套片，其實都見到好多學校咧都有即係做一啲嘅包場嘅。咁即係大家即係要睇嘅時候，呢套片未必一套好主流嘅一套片，因為畢竟紀錄片喺香港市場咧比較細一啲，但係絕對係值得去睇嘅。咁其實你講開咧，即係去到學呢個過程，即係呢個師徒嘅關係咧，咁其實咧《爭氣》呢套電影咧用嘅一個手法咧就係一個比較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係比較温馨。一個方法，即係比較係温和嘅方法。相比之下咧，嚟緊講呢套片咧，嗰個方法咧，相信係真係絕對可以用呢個差天拱地嚟形容嘅。 我相信你講嘅應該係鼓動真我啦咁樣。咁啊頭先爭氣用嘅方法，循循善誘有啦，鬧有啦，用側面希望嗰人反省又有啦，即係唔係單方面灌輸有互動嘅。咁、今次鼓動真我究竟係點樣呢？個故仔就好似係男主角呢，咁即係好鍾意打鼓嘅，咁有一次係自己喺度練鼓嗰時候，就俾呢個人稱魔鬼指揮官一個光頭嘅指揮官啦，咁就睇中咗不如你加入我哋呢一個呢、這個沙菲音樂學院，一間喺美國數一數二嘅音樂學院嘅一個jazz band 嘅成為一員啦。咁佢啱開始啦，咁跟住加入去啦。咁開始嗰陣時咧就哇，原來呢個指揮官呢、這個指揮家原來咁強勁嘅，即係嗰個教人方法佢唔係冇鼓勵嘅，佢都有鼓勵嘅。但係當你有咩唔啱嗰陣時，佢又嚟了啦，你係將你徹底咁摧毀，或者係咁鬧，係咁鬧，甚至乎掟嘢啊，乜都試過曬。咁當然啦，佢嘅出發點係話，佢希望將啲學生嘅潛能逼到一個比佢哋嘅目前嘅界限係更加高超。原因佢就係為咗佢可以成為另一個呢、這個 Charles Parker。一個打鼓叻，即係一個以前打鼓叻嘅一個人咁樣，佢好欣賞咁樣嘅。佢又希望將每一個人可以推薦成為一個咁樣嘅天才。咁慢慢當然啦，係咪個學生都承受得到呢？ 嗱，可以咁樣講咧，其實呢套片咧描述個狀態咧相當之困難，因為其實講到一個巔峰嘅時候咧，即係可以話介乎一個差唔多去到崩潰嘅邊緣，你要激發個潛能呢種方法咧，要拿捏得好準確咧。無論喺個演出上面咧，其實同埋你真係要真係去打鼓嘅。咁啊，其實呢個男主角咧演呢、這個男主角演出咧，佢真係練咗好多個月打鼓。咁亦都真係因為有好多場面係唔可以即係用鏡頭角度去做嘅。咁我見到呢個男主角其實咧喺荷里活嚟講咧，大家未必話好認識佢，但係似乎佢嘅演出我自己覺得就相當之出色，因為你會見到個精神狀態，因為好多時都要用一個近鏡或者遠鏡去要演佢個精神狀態，不停咁去到一個接近崩潰嘅水平，甚至乎去到為其中一場表演，即係點都要去到攞翻個正選嘅位置，佢係不惜一切嗰個場面咧。我自己睇得落去咧，我自己覺得係。你會睇個過程入面呢，佢能夠有個張力呢，令到係帶到你，你會為佢緊張嗰個地步。呢套電影其實 Real Plus 嗰、那個即係個名呢，其實就解一條邊咁樣，係喺片入面呢、個指揮官呢，其實係將所有嘅樂器要求呢，就係、是、所有嘅成員將個樂器呢變成一個邊咁樣呢，一個馬邊咁樣呢去鞭策落去。 係啦，咁啊當然佢手法上面呢，佢亦都用咗好多嘅一啲剪接就插入咗一啲練習啊、現實啦、啊，佢將兩個幾個唔同時間嘅嘢插埋一齊，佢將成個觀感咧就立體化咗少少，即係佢而家做緊嘢，其實背後嘅努力係有幾多咧咁樣，佢其實係擺落去，咁同埋亦都配合咗成套片咧，成套片係少少陰暗啲嘅，其實都。即係你見到佢用個鏡頭嘅顏色咧，相對陰暗嘅，咁變咗就帶到個氣氛出嚟咯。咁但係你話個古仔嘅推進，佢專登去到個結尾收起上嚟啊。當然啦，呢套戲我哋會咁樣講咧，因為係第三近排睇嘅第三套同音樂有關嘅電影。咁啊，第一套就係、是追回呢個理想啦。咁第二套其實係以佢。描寫一個人生、一個親情嘅嘢啦。今次就係一個學生點樣去追求佢嘅夢想，但係追求夢想嘅過程，究竟佢應該用邊個方法？究竟係咪每人都受得到啦？同埋佢嗰個即係一個人為咗去達到一個目標，佢中間所付出嘅嘢，同埋佢可以做到嘅情況，可以去到幾盡？所以話佢今次真係去到嗱，見到都中間打鼓打到流血嘅場面係唔少嘅。你要知道，亦都唔係得佢一個人打到流血，係幾個後備嘅都打到流血。咁你見到啲咁極致、啲咁我哋相對對比狀況好高嘅一啲咁樣嘅片段咧，咁你令到成件事就會深刻好多。呢度呢樣嘢就係同頭之前嗰兩套片咧有少少唔同嘅分別啦。 呢套片咧可以屬於一個咧。成本唔算好高嘅一個獨立製作嚟嘅，咁喺Sundance嗰度咧攞到一個評審團同埋觀眾嘅大獎咧，我相信最主要一個原因就係話佢呢個導演好識得，即係個角色好快已經投入咗落去，亦都好快亦都將呢一段師徒好緊張嘅關係，即係嗰個關係都相對扯得好緊嘅關係咧，係擺到落去，咁就係可以話成功嘅之處。咁呢套電影喺香港嚟講咧，畢竟近排即係如果你講個口味嚟講，都比較偏少少咧，就未必話即係可以話有咁多嘅場數。但係呢套片咧，絕對係不下於就係近期如果兩套以音樂題材嘅電影。 係啦，咁更加令我哋去諗究竟點樣先為之教啦。咁亦都睇有爭氣好大嘅對比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呢個禮拜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各位歡迎上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呢、這個 facebook.com/ 呢個 Best Rich Cinema 啦。咁亦都下載嘅朋友咧，可以直接去 regasin.com 咧，咁啊去 Deutsch 嘅去睇翻我哋，去下載翻我哋啦，又都去嗰邊聽又 OK 啦咁樣。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亦都。我想可能多了一些 Regasin 的朋友入嚟听啦，咁亦都Ryan 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咁啊，入去 Regasin 嗰度咧，记住揿到节目啊，星期三嘅节目咧就会见到我哋后巷电影院噶啦。咁啊，呢个星期咧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同大家讲声拜拜。 Hello， 好开心咧嚟到咧 Regasin， 咁我系。On Air Power 嘅台長啊，袁憤老師啦，咁希望大家廣大聽眾支持網台文化，到網台越做越創大，多謝大家。 just stare out my window.